那么对于进程系统来说呢，它主要与计算机的硬件结构有关。第一种方式是共享内存的方式。并且计算机有多种体系结构，应用在其上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也采集有多种结构，也就是说并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主要是与计算机系统的体系结构有关。第一种是共享内存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所有的处理器共享一个公共的主存储器。那么在这个图右下方的图中呢，我们用 M 来表示主存储器，用 P 来表示处理器，而用圆柱形呢来表示计算机的磁盘。那么共享内存的方式呢，是指这里的四个处理器要共享一个公共的主存储器 M。